九年制义务教育免学费的，这小学二年级的不收学费，是吧？食杂费，是吧？300多块。说咱们力量有限，啊，说咱们就捐1000块吧，是吧？就捐1000块，啊，那句话怎么说了？叫救急救不了穷啊！而且我托我儿子给老师就带个话，啊，说赶紧啊给孩子用什么呢？用人参归脾丸，是吧？因为小孩得白血病，他和大人得不一样啊，大人是伤着脾了，啊，伤着脾了。小孩呢，小孩没什么思虑啊，啊。后来呢，孩子放学回来再一问啊，怎么着啊？新装修的房子，就住进去了。所以我们家长啊，引以为戒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新装修的房子甲醛超标，哎，大人免疫力能扛得住，小孩扛不住，扛不住就是白血病啊，急性的。有治没治啊？是可以治好的啊，可以治好的。但是这个医疗开销可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，是吧？送人玫瑰啊，手有余香啊。而且我听说啊，人不但学校的老师，是吧？孩子的这家长积极响应学校号召，人来学校旁边的食杂店，人的店老板还捐了款。你看啊，什么叫和谐社会？哎，这就是和谐社会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晚上赶走夜道，不怕有小偷强盗的，这就是和谐社会吗？一方有难，八方相助，这就是和谐社会，对不对？哎，好了啊，这是西医认识的五脏，叫五个重大零件，哈哈，五个重大零件啊。博弈文化是讲中西结合的，西医咱们说完了，这是我的专业，是吧？我的专业12年前西医全科医生毕业，是吧？哎，说完专业了啊，这是你读过医科大学的，到3级甲等2甲医院，这只要你是职业医师，你这都得会的。我下面要说的是啊，可能有些医生不会的，是吧？甚至有些中医可能已经忘掉的，传承中医对内脏的认识。如果你是学中医的，我一说内脏，你还给我画这些零件的话，那对不起，你那叫西化的中医，是吧？你到兰州吃那个兰州抻面啊，你和到沈阳啊，是吧？到南京啊，到北京啊，吃那兰州抻不一个味儿。它为什么呢？本土化。哎，所以什么叫风味儿？风味儿就是地道。西安啊，吃那个水盆羊肉，那是西安的地道的味道。昆明过桥米线儿啊，姜氏兄弟桥香盐的味道。建水臭豆腐蘸辣椒面那个味道。你就这些风味小吃，你到世界博览会上你也吃不到当地的水土之味。所以啊，我这人就是这样的，你干什么你就得像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你别整的土不土洋不洋，土洋结合，中不中西不西，那不行，让大家学个明白听个明白，是不是啊？中医的内脏呢，这个字儿呢又一个读音啊，念什么呢？念捉迷藏的藏啊，捉迷藏的藏。所以中医的五脏是藏在里面的五个老板，是不是啊？我把这五脏六腑叫五个老板啊，五个老板，是不是啊？你什么时候看老板是吧？又擦桌子又倒水啊，那是小吃铺的老板，是吧？大老板都藏后面，是不是啊？他不用招摇过市的啊，我是老板，你不是老板，你顶多是个掌柜打杂的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这个藏是藏在里面的。那么中医的这个五脏叫五藏， 啊，五藏。那么有藏在里面的，就有露在外面的。所以中医，我给大家讲，听这句话啊，这句话呢，报纸上也上了，是吧？报纸上也上了，广播上大家听了，啊，好多朋友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啊。人生百病根五脏，我说一个人如果连饭都不能吃了，还在吃药的话，那就是死路一条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元气没有了，是吧？元气大亏，五脏失养，百药不灵，你还吃药吗？所以什么叫无欲则刚，是不是？什么叫正者无敌，什么叫坦坦荡荡啊，一定要把话说明白了啊，别让人家哎落下话柄。好，人生百病根五脏，我说这个脏是中医的五个老板，五藏藏在里面的，而不是西医讲那五个零件。好，那这个五脏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家要写了。心脏主血脉，是吧？肝脏主筋爪甲，主一身之曲直弹性。肾主骨生髓，主水纳气，主人一身之阴，又统摄一身之阳。这是肾脏，这个肾脏系统所掌管的。所以可见五脏是五个大的系统。脾主肉，肺主皮毛，大家留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揭晓了。我给大家留的什么问题啊？我说肺主皮毛，我夏天讲血脉，长夏讲肉，血外面是肉，肉外边包着是皮毛，哦，这是由里往外讲。那我问大家的问题是，皮毛以外的东西是什么？哎，我问题问完了，我旁边的学生我马上就问他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马上接电话问他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人家马上就回答出来了，老师我知道。我说什么呢？神也，我说的是精神。大家注意啊，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几个？三个。皮毛几个？这不是两个吗？怎么说三个呢？你光知道外皮，你却忘了内皮。所以皮毛是三个，是不是？这人头发非常的枯黄，哎，这就是人的外在的精神。这个皮肤是满脸的褶子，是皮肤暗淡无光，还是面如桃花润泽红晕？对不对？这是皮肤的精神。刚说的是毛发的精神，哦，再说肠道，你是拉稀呀，你还是燥结呀，是不成形啊，等等等等，你是不是胃肠感冒，肠道过敏，化脓性溃疡性结肠炎呢？这说的是黏膜的变化。所以肺主一身之皮毛，皮包括内皮和外皮，毛是毛发，头发和身上的毛发，表面上看是最表层，实际上在它的外面还有一层，就是我们冬天要讲的精神。那么大家知道吗？啊，什么是精神，是吧？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。小米加步枪换来现在的幸福生活，是以弱胜强，精神不倒，是吧？铁人王建喜 啊，铁人王建喜造出中国石油，挖出中国第一口石油井，那是大庆的英雄。这些好像离我们现在越来越遥远。那说眼前的，然后我给大家讲了我的一个朋友，朋友的老同学到医院体检，一检查肝癌，从知道走着上医院活蹦乱跳去的，到回到家吓死了，人变成骨灰盒里边的骨灰，18天啊，这是我知道的癌症患者从查出到死亡最快的，是吧？我们搞医生都知道没有这么快的，是不是病死的啊，万念俱灰，精神崩溃，吓死了。还有啊，是不是啊，这话说起来在十年前是稀罕事，是吧？但是现在呢，在北京，在上海，在广州，在深圳都有了啊，是病人与病人之间的一个交流，一个组织，是吧？叫癌症联合会啊，一些被宣判了说三个月就得死，半年活不成的，现在活了三年的、五年的、十年的，这些抗癌协会的抗癌斗士和英雄，他们活着靠什么？哎，靠的就是精神。所以精神疗法、心理疗法啊，现在在韩国、在美国、在日本、在欧洲深受医学专家的认可，甚至在先进的欧美国家呀，他们给癌症患者除了化疗放疗之外，还有一个专业的就是电影啊，让大家看免疫细胞是怎么吞噬癌细胞的，你看看。所以啊，我们小时候啊是看着西游记、葫芦娃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。那一样啊啊，你给病人看恐怖的死亡，还是给病人看胜利的希望，那个结果是大不一样的。所以在这儿我给大家总结了心理疗法的正能量是很重要的，所以现今社会理性消费、科学养生，你没文化你就一定会被忽悠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。那么精神疗法其实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现在在发达国家和经济发达区比较受欢迎的叫心理疗法啊，一个心理医师给一个心理病人聊天，语言聊天精神支持疗法的费用是一个小时500到800块，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庭有谁能接受？有几家能接受？但是呢，是吧，博弈文化，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么一个崇高的事业，是吧？崇高的事业。你跟我聊天你花什么钱了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心疗是第一位的。健康正能量，什么叫正能量？是不是啊？播新闻都告诉你积极向上的啊，你别老说黑暗的，是吧？正能量就是你要学会积极科学的养生方案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，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-0480。本品是以辅酶 Q 10、橄榄油、蜂蜡、明胶、甘油、纯化水、二氧化钛、柠檬黄、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、孕妇乳母、过敏体质人群。注意事项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，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。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， 我常给大家讲，我说呀，人呐，人活一口气，这口气呀， 不是人发脾气，哈哈，不是人吵架，这口气呀、啊，它是能让人吃饭知道香，睡觉呢能够解除疲劳，好好休息睡得踏实，走路呢胳膊腿轻快，是吧，身体呢麻利利索。那这口气它是后天吃药补不进去的，反之吃药，药物在人体内起作用，还要它来帮忙，甚至还要损耗消耗它的数量。这口气呀、啊、和父母的精血是否旺盛密切相关，因为它是先天与生俱来。那么这口气呢，它又滋养着五脏六腑，与人的一生的成长、成熟、衰老、疾病，乃至于人的寿命长短，也密不可分。那么这口气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赫赫有名的人体的元气，这个元就当开始本来讲，元气吃药是补不了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它是先天与生俱来，那么吃药补不了，它又有这么大的作用，怎么才能补呢？哎，通过饮食，我们吃的五谷杂粮、水果蔬菜、禽蛋鱼肉，通过这些食物的髓骨精微可以进补。还有呢，啊，就是通过休息，啊，这个休息现代医学认为就是睡觉，其实呢不完全正确，应该叫高质量睡眠。我们中医叫什么呢？叫心肾相交，水火相济的，是吧？养精蓄锐，这是第二个进补元气的方法。第三个呢，第三个就是生命在于运动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跑跑步，做做操，啊，打打拳，啊，人不能老躺着，啊，没病的人躺三个月，一身的病就都来了。所以元气的第三个滋养的方法，啊，用《易经》里的话来说，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。所以活着的人，你的元气是在增加，在蓄积，在利用，而死掉的人元气涣散了。病人的元气在吃老本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反对病人锻炼身体，因为本来病人的元气已经在吃老本了，你还要去锻炼消耗它，那么就好比那个儿子拿着老子的钱去请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元气是反对啃老的，所以啊，元气是养之蓄之，而不是去消耗之，啊，这大家把它明确掉。那么元气一年四季它又有怎样的变化呢？哎，我在四季养生五行疗法当中给大家讲过，元气 是父母常在任督二脉的老家里，五脏六腑是儿女，是用母亲的乳汁把他们养大的，是元气的运化成为他们五脏六腑的功能。那么五脏六腑皆兄弟，心为君主之官，这肾脏呢为五脏之长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心脏说了算，是吧？而这肾脏是长兄啊，所以元气呢也经常住在老大的家里。所以心脏病到心衰的时候要救肾，是吧？什么病，病在哪儿都不重，别入膏肓，别入脑入髓，别得肾衰竭尿毒症，因为这些都是元气大耗半条命的病。这是我们从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文化结合的这么个角度，浅显易懂，由浅入深，大道至简，我们给大家说了元气之重，元气之妙，元气之功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秋三月养肺的阶段，你给咱们讲元气做甚呢？是不是？你老跟我们啰嗦元气干什么呢？我们结合着元气说秋三月养肺。我昨天给大家讲了是肺主皮毛，皮毛之外，人的眉宇之间显示的是人的精神。说文解字里边说何为精，是吧？米之清纯之物为精。所以什么是精啊？棒子面不是精，是不是啊？棒子面是喂猪的，是吧？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吃棒子面，是吧？吃树叶吃草根，是吧？屎都拉不出来，那个是精吗？那个不是精，那个是什么呢？那个是魄啊，叫糟魄啊。什么是精啊？哎，所以土锅呀是人的第二个脾胃啊，第二个脾胃啊。脾可生清啊，胃是降浊的。所以那些啊干吃不长肉的人，瘦的皮包骨头胃下垂的人，你记住，你是脾和胃都有病。脾和胃是一对工作搭档，是吧？脾叫生清啊，胃叫降浊。生的清的精是不长肉的，降的浊是长肉的。所以想长肉的人得适当的吃点粗粮，所以保元堂的肉渣子，喝点酱油，来点蒜泥儿，啊，那个是长肉壮丽的。所以在这里说清楚啊，所有长肉壮丽的东西都是浊啊，它不是清，这得说清楚啊，这是中医文化。说完了精，说说神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咱们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，这个播音员的素质就非常的高啊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的片头曲啊，就是中央台给咱们做的啊，挺好啊。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啊，里边有这么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说这个医生啊，医生是来帮助病人的，是吧？医生不是病人的救世主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。如果哪个医生跳出来 想当病人的救世主了，麻烦了。那一定是个巫医，那一定是个神医，或者那是个神棍儿，是吧？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医生给病人治病，谁说了算？好多人认为都认为医生说了算，非也，是吧？开哪个药不是病人交的钱？打哪个针不是病人来买单？做哪个手术开刀不是你家属签的字？你不同意，我们当大夫的能给你强行开刀吗？是不是？你把我们医生当城管呢？是吧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是吧？那么神，我们要说的这个精神的神，其实和医生是有关的。在科学落后、社会蒙昧的那个时代，医生和神仙是不分家的。啊，那时候医生叫什么呢？叫巫，叫巫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叫神医。所以中医说叫医巫同源。所以最早啊，这个医生和那个算命先生、跳大神的神婆，他们都是一个祖宗。但是后来呢，随着科学发展，医生开始走正道，走科研之道，科学研究嘛。而那些不学无术，是吧，偷机取巧的，接着跳大神，接着算命先生，是不是？所以本是同根生，是吧，路而有不同啊，两条路，是吧，两条路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，是吧，那狼啊是吃人的，但是他的同宗兄弟那个狗啊是看家护院忠诚的人类的朋友。你要把狗都当成狼了，那还了得了，那说明你那个眼睛叫人妖不分咯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但是怎么来区别呢？是吧？啊，有人教过啊，说狼的尾巴是下垂的，啊，叫狗的尾巴呢是上竖的，所以上竖是狗，是吧？下垂是狼啊，这是区别狼和狗的区别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医生和这个巫医神婆怎么区别啊？也很容易，也很容易啊。哎，讲科学，讲事实，说道理，就在你身边能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是吧？十年八年还在，三百年两百年文化没失传，这个是医生。而且他们的话写入典籍当中，所以有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所以有《伤寒论》《脾胃论》《黄帝内经》《本草纲目》《医林改错》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么多的医学记著传世而来，这都是医生。而今天呢，我们说精神。这个神字，说文解字是咋的？这么分解的，它是四补旁，哎，就是个显示的示。另外一面呢，是申猴酉鸡的申。这申当什么讲呢？啊，我给大家讲过猴子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的儿子是属猴子的，是吧？小舅子属猴子的，是不是啊？哎。还有呢，我们的一个朋友，是吧？哎，一个合作伙伴也属猴子的，哎，你这周围不少属猴子，哎，猴子人特属猴人特别机灵，啊，所以中国的十二生肖是封建迷信不？啊，不是，啊，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啊，到这儿就不封建了，这就成物质遗产了。知道为什么是遗产吗？猴有灵性。是吧？你见的猴得老年痴呆了吗？没有，是吧？那是老猴子，是吧？ 所以猴能上窜下跳，所以这个猴就是田地的田，上面冒个头下面冒个头，那就念猴，叫申猴酉鸡的申，是吧？所以神者上下贯通。所以什么是神呢？哎，中医诊病治病有这样的话说，中医望诊，望而知之谓之神。哎，就在这儿呢，说望人的神情神色。那究竟什么是神呢？哎，中医详细论著，这个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了啊，读医科大学学中医专业，你把你那中医中基啊，中医基础学拿出来一看，你看到了什么是神。当人的气和血都特别旺盛，经络贯通之后而浮现出来的一个外象就是神。你有没有精神呢？哎呀，我吃饱了就困，老年痴呆，那你没神。你有没有神呢？啊，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动脉硬化，眼皮都耷拉着，你哪有神？没有神。所以什么有神呢？啊，小学生唱国歌的时候，眼睛瞪溜圆，扯嗓子喊，是不是？有神。啊，精神饱满，像八九点钟的太阳，气很足，血很旺盛，经络很畅通。你看，几千年的前的文化拿到现今社会还可以用，这叫经典。昨天刚买的衣服今天穿不了了，过时了，那是糟粕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呀，有一个伟人说过啊，孰是孰非盖棺定论，是不是啊？老一辈人都听过这句话吧？啊，那我看来，盖棺定论还不够，啊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是不是啊？盖棺定论还不够，300年、500年之后，让后人评说，啊，让后人评说。这是咱们讲的精气神，啊，精气神。精是物质，是吧？气是功能啊，神是精和气，气和血都特别充足，经络贯通后的调达啊，旺盛的一种表现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， 介绍了什么叫过敏，是吧？单从字面的意思来讲，叫过度敏感，是吧？过度敏感啊，闻个烟味儿啊，闻个油味儿啊，恶心呕吐，是吧？吃个海鲜呢，吃个冰棍儿啊，跑肚拉稀，是吧？春天开春的花粉，是不是啊？弄得满身起荨麻疹，这和常人不一样啊，是不是啊？平常人不会有这么敏感的反应，怎么过敏的病人会有呢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什么让过敏的病人身体有如此强烈的反应，变得如此之敏感呢？告诉大家，是免疫力出了问题。那么究竟什么是免疫力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呢又分 广义和狭义。广就是大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人呢要心怀坦荡，胸怀宽广，是吧？君子呢要能成人之美，是吧？要有容人之德，啊，这都说的是广。那么狭呢？啊，狭隘，是吧？狭隘，小肚鸡肠，是吧？瑕疵必报，是吧？小人之心，是吧？所以这小呢，指的就是狭隘、窄的一面。免疫力啊，在狭义上讲，说的是人的抗病的能力，是吧？你看抗病的能力，哎，不得病，免疫力就要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得了病的免疫力就要差，是吧？这是狭义上的免疫力，啊，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科学的需要了。为什么呢？就像咱们说这过敏症，你说这是免疫力低吗？它不低，恰恰是免疫变态反应，免疫太强悍了，叫免疫处于易激惹状态。啊，什么叫易激惹？你看今天净一些医学新名词，是吧？你搞医学专业的能听懂，那非医学类专业的怎么办？那我就多去解释。什么叫易激惹呀？哎，就像小孩刚睡醒，不顺脾气，动不动就哭了，动不动就烦了。像那个女同志，在更年期或者在月经期的生理期啊，容易情绪激动，容易感情脆弱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比较敏感，哎，这都叫易激惹的状态，是吧？这给大家说了狭义的免疫力。那么广义上呢，咱们给大家再说说免疫力。免疫力是人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系统，涵盖了三个方面，是吧？你像现在医科大学，是吧？有护理系、临床系、检验科，是吧？还有一个系叫什么系啊？叫预防医学。啊，预防医学。你看，我有不少同学啊，大学毕业分配到什么呢？到这个疾控中心啊，疾病控制中心。哎，这样的大部分当初临床学的是什么呢？哎，就是预防啊，学预防医学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医学，临床医学是治病的，预防医学是打防疫针的，检验医学是管抽血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影像医学是管拍片子的，护理医学呢也是管打针的，啊，它不是打预防针的，它是挂点滴、挂滴流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医学的各个科室啊，各大系统，越分越细呀，是吧？所以现在培养一个全科医生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好了，咱别跑题啊。免疫力三大系统啊，写了。第一个叫免疫防御啊，免疫防御。什么叫防御啊？哎，就像国防兵一样啊，站岗放哨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一旦这个免疫力出问题，人容易感冒。那好多人啊，最近不爱感冒了，是吧？原来三天两头的感冒，是吧？最近不爱感冒了。我说好啊，啊，您的免疫力得到了调节。这说的就比较笼统了，啊，哪方面的免疫力得到了调节？哎，就是这个哨兵，是吧？国防，是吧？叫免疫防御功能，啊，光是感冒吗？啊，还有膀胱炎呐，啊，尿道炎呐。啊， 肠炎呢啊，这些容易成为感染类疾病，外界的病毒病菌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包括那个乙肝病毒是吧？啊，人杀灭外来入侵的病原体的能力，啊，消灭侵略者的能力，就是人的免疫防御能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么解释大家容易学会啊，容易搞懂。免疫力的第一个叫免疫防御啊，免疫防御啊，抵抗侵略的啊。第二种免疫力叫什么呢？叫免疫平衡啊，免疫平衡。平衡啊，我们经常讲平衡，是不是啊？中医啊，中医讲这个阴阳平衡，是吧？阴阳平衡啊，什么叫阴阳平衡啊？你别把它搞得那么高深啊，就是天冷了，你就多穿衣服；天热了，你就少穿衣服，是不是啊？洗澡水凉了，你就掺热水；热了，你就兑凉水。这就是最最简单大白话的阴阳平衡。西方医学讲什么呢？啊，西方医学讲的平衡就更多了。那、啊、讲体液叫酸碱平衡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像这秋天，我就提醒大家了啊，我们说秋天呢啊，我们多吃点水果，是吧？啊，我们试试啊，皮肤糙的老年人啊，我们可以适当的喝点醋啊，喝点醋啊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因为你喝的是醋，你吃的是酸的水果啊，你喝的是清泉活水，到体内它们都会转换成弱的啊碱性物质，是可以防止人体衰老的啊，是可以防止人生富贵病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就叫人体的酸碱平衡啊。反过来，我们肉吃多了，菜吃少了，酸性体质容易得糖尿病、脂肪肝啊、高血压病、痛风等富贵类疾病啊。这是西医讲的酸碱平衡啊。西医除了酸碱平衡还有什么呢？啊，还有的是他们忽视的啊，但是我不能忽视，血压的平衡啊，高了是病啊，低了也是病；血糖平衡啊，高了是病，低了也是病啊。所以平衡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不高不低啊，要正好啊，这是我们常说的平衡。那么今天讲免疫力，免疫力的第二个功能，免疫平衡功能，这个说的不是酸碱啊，说的也不是阴阳，那说的是什么呢？哎，说的是老幼啊，老幼，哎，没错啊。你看啊，我们大学毕业了要上班，工作几十年之后呢要退休啊，说我们为什么要退休啊，是吧？我们生个孩子啊，家里添丁进口了，很高兴。哎呀，老人离去，我们要带孝守丧啊，我们感觉很这个悲伤啊。其实是吧，用庄子的那个心境来讲啊，人不要悲伤。为什么呢？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人自从降生的那一天开始，每一个人就都得上了一种不治之症。啥意思？有生就必有死。其实每个人生下来你就应该做好死的准备了，是不是 啊你生下你长生不老，老你活着，那地球老装不下了啊。只不过有人死得早一点啊，有人死得晚一点，是不是？那么平均呢，是吧？中国人现在平均寿命是72.8岁吧， 收入大不到73呢，啊，不到73啊，你多活几年，你多赚了呗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提前走了，你没达标呗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呀，现在很多传统的中国人啊，不愿意听这个生死二字。其实你不愿意听，就说明你心里边有道跨不过去的门槛儿。有什么不愿意听的？你不听你就不走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呀，叫笑谈生死，啊，笑看人生。哎，你有这种度量的时候，啊，人过了70岁就应该，啊，有那个英雄，啊，置生死于度外的那种精神，那人活的就轻松，啊，活的就坦荡。哎，而这样呢，也恰恰是长寿老人应该具备的一个基础的心理素质。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？啊，中国人话讲了，叫怕啥来啥，啊，怕死者先死，啊，不怕死的还反而死不了。就像你那个骑个自行车。是吧，刚学骑自行车的，你就怕撞那电线杆子，你准撞上啊，你别瞄他，你反而就躲开了。所以心理的健康素质很重要。那这个素质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呢？哎，不是的啊，不是的，是周围环境影响的啊，周围环境影响的，是不是？你像特别啊，人到了80岁的时候，啊，人到了90岁的时候，是吧？他就已经把这些置诸度外了。而人在60岁和70岁的时候，啊，是人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周围的亲属、朋友、同事，啊，不懂养生的，是吧？提前得病的，一个一个的离去，啊。中国有一个故事啊，叫三人成虎啊，啊，一个人说他看见老虎了，嗨，你说这不可能，第二个人又说他看见老虎了，你还说不可能，但是心里边打鼓了，第三个人、第四个人都说他们看着老虎了，你一想，得了，我快跑吧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，你不见得看到，那你为什么相信了呢？因为大家都相信，都那么说。啊，这就是一种从众的心态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现在在大城市啊，我们身边周围的100岁的老人、90岁、85岁的高龄的老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自然而然呢，我们长寿的信念也就坚定了。反之呢，是吧？在旧社会啊，新中国成立之前，是吧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，是不是啊？你周围活过60岁的人凤毛麟角，47、8都提前的阎王爷那儿报到了，人告诉你长命100岁，你信吗？是吧？你信我也不信呢。所以说呀，环境影响着人的生命，同样影响着人的情绪和健康的信心。那么我要给大家说的免疫平衡，就是衰老和新生的一个平衡。哎，所以我提醒啊，啊，那些退休的老同志，你要积极的享受生活，啊，不要我退休了，我还要发挥余热，我要返聘，我要继续上班，最后倒在工作岗位上，你的人生啊，是有缺憾的。只懂付出没有享受没有回报的人生是残缺的。反过来呢，那天我听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一个播报啊，别的行咱不知道啊，咱们就说咱们医学这行啊，每年国家医科大学，我说的是全日制啊，那些什么成考的考研的都不算啊，全日制大学医科大学毕业多少人，是吧？ 60万，医学类啊，当大夫的。结果呢，现在全国各大医院需要医生需要多少？10万，是不是啊？里外里多了50万，是吧？说这50万大学生本来应该当医生，当不了，医院满员了，所以只能啊是什么呢？啊，有的去卖药了，有的去卖保健品了，是吧？有的去做小买卖了，啊，有的干脆就改了行了。你说国家5年到7年，是吧？培养一个医学专业类的，是吧？这么个人才，他容易吗？哈，结果改行了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呀？哎，就是因为有好多人退了休不回家，啊，占着地方，是吧？所以呀，在有些父母埋怨说我儿子怎么找不着工作的时候，是吧？你呀，看看你自己，你是不是还占着人家年轻人那个地方？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是不是，是吧？还在拼命的工作，忘却了享受人生。其实人生是很苦短的，是吧？啊，到什么年纪，啊，到了哪站，你该下车就下车，啊，你别老站这座，你都坐过站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可能我说这话，很多老年同志不愿意听，啊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人一生啊，用来学习的时间是无限的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但是人的一生用来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，用来享受天伦之乐，是不是啊？用来感受生命的时间都是有限的，是吧？所以希望大家珍惜生命。那么最后告诉大家，免疫平衡就是衰老细胞和新生细胞的平衡。我一说到这儿，好多人就听不懂了。说一个简单的名词，退行性改变，是吧？颈椎病、腰椎病、关节病，是不是啊？足跟痛，好多人到医院到骨科看病，大夫都在你的单子上写了这么一个病名，叫退行性改变，是吧？我记得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老专家啊，快80了。有时候啊，过度劳累，受点寒凉，打个喷嚏，自己都尿裤子了，还在医院坐诊，还在给别的病人治病。你自己的命都剩一半，你怎么救人？一样的道理。啊，一代新人换旧人嘛。人是这样的，细胞也是这样的。所以人为什么骨质增生了？为什么关节发炎了？为什么骨质疏松了？为什么贫血了？为什么脑萎缩了？大家很简单就会明白，就是你身体的新生细胞数量太少，退休的细胞它就不下岗，偏偏占着地方，所以骨关节就会退行性改变，是不是？哎，说那怎么办呢？补骨头的胶原，普参康提高细胞的生命的活力，冬虫